咁但係咧，即係我諗，就算係呢四千蚊嘅得益者咧，最後尾都係好嬲嘅，因為你而家你要等咧，都可能要等成兩年。 好夸张啊！ 你苹果已经做咗报道啦，佢话 两年， 唔系啊，佢话稍后公布嘛，下个月公布，啊、然后咧你填咗之后要等晒所有审查，去到年底先有啊。 系啊，咪就系话以前即系嗰啲财金官员， 真系想象唔到喎、啊，大佬，四千蚊，大佬， 咪就系薯片当年嘅财金官员话咯，佢话如果 喂有乜计翻利息啊，大佬，我填咗方之后咪嗰度起息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好捻白痴啊！其实 就算你跟银行都好啊，屌！ 唔系，所以你咪露晒底咯。你啲咩叫理财新哲学啫？你根本上完全系败家新哲学。 咁又唔同败家嘅关 系。即系你咪你完全系 你搞到一个好简单，应该好容易处理嘅问题，你搞简单复杂咯。 你系白鸠痴咯，真系呢啲系。 系咪以前你又填张 form？ 我唔记得系咪啦，应该去父务处啊嘛。我记得好似系父务处，又唔关税务局事啦，亦都唔关。即係都係啊，其實個行政冇咁父母處搞咗佢咯，咪填咗方咪合乎資格啊！ 即係為咗你而家林鄭月娥一個人嘅面子，就要全民擾民， 係真係幾擾民大佬！ 真係啦，梗係啦！ 喂，你填完張方仲等八九個月，大佬，我等你咪黑死！ 係啊，所以其實最後屘你都係 iPhone 已經貴咗啦，可能 係啊，你都係得罪曬全部人， 我都提過 model 噶啦嘛，大佬隨時 依然係咁多人一樣咁嬲嘅啫，其實係 喂真係離譜喎、 啊！ 我咁你派嚟做咩啊？ 咪就系咯。 喂，同埋嗱，你计咗二百八十几万呢条数出嚟咧，其实应该可以乜得你嘅？睇唔睇到个答案喺边度？即系话未有呢个措施嘅时候，呢啲所谓嘅三无人士，嗰二百几万人系乜嘢都冇数啊！你自己打破自己嘅即系饭碗啦、啊！ 一半嘅 working population 喎， 280几万啊嘛，佢头先喺度数啊嘛，唔系佢唔系净系 working population 嘅，佢阿婆呢啲计嘅，学生计嘅，超过18岁以上啊嘛， 你成年人以外啦，以上啦， 即系话上一次你嘅财政预算案其实有280几万人系全部系冇得益到嘅，你应该咁计嘛，调翻转头谂， 40% 香港 人口，200几万 M 无人士啊。哦，你真系你老晒底 咯！唔系 working population 啦，因为佢已经系包埋阿叔阿婶阿婆嗰啲噶啦， 咁你 冇攞中门嗰啲 咁佢自己老晒底喎， 老晒底啦！即系话你上一份预算案，即系啱啱 propose 嗰份，280几万人都不受照顾啊！啱醒起啊，屌你自己打破个谜底啊，大佬，佢打破咗，系嘛？咁你益咩人啊？数到啦，喺嗰个名单里边。屌嘥气啊真系！喂好啦，今日冇乜气啊，大佬，我三次都咁劳气，大佬点搞啊，大佬？ 原本想头噶啦，会原本想讲下 trade war 啊，讲 我真系想讲，本来我谂住讲下李明博啊，本来谂住 讲下呢个 Mark Zuckerberg 啊，呢啲乜嘢？ 系算下个礼拜先好嘛？ 系、哎、好 攰啊， 咁样，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 Peanut.com